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今天宣布侦破一起保险黄牛涉嫌伪造医疗诊断证明书，帮好几十人诈领保险给付，至少诈得上千万，19家保险公司受害。警方逮捕两名保险黄牛，也有10名被保险人坦诚透过两人诈领保险金，全案依伪造文书以及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刑事局指出，今年二月接获了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治中心举发，好几家人寿保险公司近期受理高雄市民请领保险理赔，发现持用疑似伪造医疗院所诊断证明书申请，研判同一犯罪集团所为。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请领保险理赔案件为两名保险黄牛代为申请，诊断证明书送请各医疗院所检验都是伪造，足以证明两人涉嫌伪造诊断证明书并且诈领保险金，情节重大。初步调查，两名保险黄牛从106年4月开始教唆84名被保险人向19家的人寿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金，出估超过1000万。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农民健康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由农委会推动试办农民职业灾害保险，保费采单一投保费率，试办期间每月投保金额10200元，保费费率 0.23%， 每月保费24块，其中政府负担 40%， 农民负担 60%， 也就是农民每月自付 14.4 元，政府负担 9.6 元。农委会指出，目前农民健康保险只有生育给付、身心障碍给付以及丧葬津贴三项给付项目，没有职业灾害保险给付项目。未来农民可以自愿加保，并采先伤后病，优先试办职业伤害类给付项目，分为伤害给付、身心障碍给付、丧葬津贴还有医疗给付四项，都采现金给付。中央主管机关为农委会，农民职灾保险之保险人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投保单位为基层农会。行政院希望修正草案能在立法院这个会期通过，今年年底之前试办农民职灾保险可以正式上路。金管会保险局拍板定案，即日起重大疾病以及癌症保险的新保单一律取消复效等待期，也就是说，保户投保重大疾病及癌症险之后申请复效不用等待期就能获得理赔。现行民众投保重大疾病或癌症险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停效，申请复效通常需要30天到90天不等的等待期，等待期间内民众无法申请理赔。为了兼顾保护合理期待，修正条文明定重大疾病以及癌症保险于投保时的等待期间最长得为90天，复效时不得再约定等待期间。修正条文即日起生效，寿险公司新销售的重大疾病以及癌症保险就得适用复效无等待期的规定，至于已经投保者依原有保单条款。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点，来到10955点，成交金额109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1点，21676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7点，245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31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7点，107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4点，30812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8点，347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24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4.8分，成交金额9亿1300万美元。日元106.9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54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北部地区必须提防局部大雨，其他各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封面位于北部海面，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和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气温25到27度，中部南部东部27到31度，澎湖28到30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大家好，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星期四，星期四就是要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吵一吵的东西了，就是给大家讲讲聊聊新玩意儿。 我有个东西不是新玩意儿，但是是我新使用。 哦，什么？ 就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会手写日记的人，然后某一年之后就开始不想再就懒了，然后 不想再写了。 进社会之后，只有日复一日的， 你说 相同行程，已经不像以前，可能你学生生涯，你每天好像有很多新鲜事发生，所以你开始变得很条列式的在写。 你就写在你的本本里嘛，对不对？ 对， 对啊。 但后来就是也是没有买本本了，就很多人推荐各式各样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本本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本本嘞、 欸。啊？真的吗？ 对啊。所以导致于我现在就是没有本本之后，我就开始也没有再收集我的电影票根，因为我也没有地方粘，我就全部想说算了，我要过一个没有任何牵挂的生活。 对，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 是没错，可是有时候你回去翻那个本本，你会翻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乐趣啊，不然床是闲闲的，还是怎么被发现的？这个名言 也是。 但是我就前一阵包什么乱看，然后看到一个 app 叫做卡片日记。卡片日记它的。因为我使用 APP 的方式就是我要求就是简单直觉， 是 不要复杂，我不要零零琅琅很多的东西。所以卡片日记这个 APP 呢，就是它每天有个标题，内文就是一片空白嘛，你要打一句也可以，你要打一整段800字的文章也可以，然后再加上一张照片。 哦，其实就很像 Instagram 啊。如果你就是一天限定自己 po 一张的话， 对，但 Instagram 除非就是你就是用它来记录嘛， 是， 然后你可能不要公开，就每天自己看这样子。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可是你放到网络上，你还是会有风险，想说我如果讲了心事，这个有人害进我的账号里， 谁要？没有人知道你的账号的话，谁要害你账号？ 反正就那个日记就自己看嘛，然后因为它也是你用完一个月之后，它就一字排开。 如果你每天都、可以让你看一个月的， 对，但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其实你就这样一字排开，然后你刚好每天都有附照片的话，其实一个月之后你回去看是蛮有成就感的。 叫做卡片日记。 对，那重点是它使用方法很简单。Yeah, you make me think, you make me think. You just had your the more that we are so young. You make me think, you make me think. You just had your the more that we are so young. 날 봐봐봐봐봐, 널 보면 바보같이 그냥 웃어 마냥 좋아 난 너면. She makes me teenager, 내 연애 she major.刚刚听到的两首韩语歌曲呢，都让我觉得就算我不会韩文我也可以跟着唱，因为里面太多啊吧吧吧吧吧吼吼嘿哦耶啊哎呀呀， 他有唱哎呀呀 类似之类的发语词。刚刚听到歌曲来自 GOT7 Teenager， 在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也是流行韩乐韩国经典的排行榜。另外呢，刚刚说到那个卡片日记啊，是一个 app，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也在找你每天想要记一些小日记却苦无喜欢的 app 的话，不妨试试看这个。 那我想要看你的四月份。 其实我的日记里面很多跟你的合照， 真的假的？讨厌。我来看看， 不能看里面啊！你 哦，不能看里面哦。 对啊，这是我的日记耶，这是我的 diary 耶。 就像以前，就是晚上，因为我们晚上在做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的时候，就是有很长的时间会待在电台。然后玛丽呢，她就是有写本本嘛，以前。然后她常常会就是把本本就放在外面，然后进去录音。我每次都超级想偷 看。你看她的页面就是这样，她就是一张照片，然后往下滑，每天这样，就是三月份。 我要看， 你要看哪一天？ 我要看里面，我要看里面。 这首歌是 때 너랑 24K when you get there Yo, I rock 24K 안차 다른 건 wait Hold up, yo Faction 24K 봤음 기원이 change Yeah, yeah 짧은 내 목에 K 24 아니면 걸릴 없네 노란 거 위에 또 노랗고 노란 거 멀리서 보면 나 심슨 같아 Ay, I rock 24K 칸예처럼 all day I like money, no fame 저도 완전 수벌레요 24K 24 원인 장피해 24K 24 원인 난 피해 hey. No, we don't fuck with no fake shit 머릿속 24K shit 뱉어내서 잡아 빼 그만 방을 다룰게 Sipping on Bombay Yo, Smoking on 담배 hey. Smoking on something else What you know about that? 24K 2:17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您有什么最近的新玩意儿、新发现？觉得哎用起来很不错，推广一下哦。然后潮事情可以让我们一起去，你知道跟上一点流行，不管是用语还是哦。By the way， 我今天第一次吃了脏脏包， 怎样？有吃的你满手满嘴脏脏的吗？ 哎，脏脏包真的是会满嘴脏脏哎， 因为那是粉就很多啊。 哦，蛮快乐的。说到了潮玩意儿呢，其实玛丽刚刚在外面得到了一双的潮玩意儿。 但你问我，我都不知道那个，因为我又不懂球鞋。 哦，是啊，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我拿到了什么多什么潮玩意儿这样子。 就是拿到了一双球鞋 ，yes。 然后这双球鞋呢，就是下面气垫大的不得了， 有气垫， 大的不得了， 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有气垫。 对，然后很妙，就是因为他其实从以前在圈圈点点时间的时候，就常会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吴玛丽对这个人非常非常有兴趣， 可以这样公开讲吗？ 非常有兴趣，我们不要讲名字好了，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就送鞋子来的时候，因为吴玛丽就很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就如同听众可能以前好奇我们长怎样，我们也会好奇你们到底长怎样。 对对对 对, 对。可是呢，那时候因为他晚上来，然后吴玛丽已经晚上已经不在电台了，所以就特别交代柜台说，如果他来的话， 注意一下这个人哦，看看他的样子到底怎么样。 最好呢，就是你还把它素描起来，就那种犯罪速写，有没有？ 其实柜台美少女，我昨天给他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他眼镜旁边有快闪。 什么啊？Google Glass 啊？ 对。 结果没有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听众真的很聪明哎。 他为什么要包得像养蜂人家？ 啊？是包得紧紧紧这样？ 真的哎，为什么要包得像开禧阿嬷一样呢？是在防什么？ 防我啊！ 你在台北市这样走，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他一定是在电梯里面才变装的 哦。Fader 太快 ，Hater 在我后面追着 ，Into the SK for show，I'm a trail boy。So how you like it，Girl？Let's go，Let's go。Party people get your ears on the floor，on the floor。Let's go，Let's go。Girl you make me lose control。Yeah，S 真的太可爱，能够穿进上二十三，你眼睛太方便，不可能不看见爱上你的美，想要进入你的世界。Show you drop it，No No，I'ma keep it real down，Superman back，It's time to party let the girls know。2:23，哥哥妹妹有意思，你有什么潮玩夜新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呢？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告诉我们哦。 待てね。 劲歌金曲，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And I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join us， 就团一起出发，天天精彩就像放假，满载。 有先辈首选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网络威胁多，分安全，防毒软体保护你。电脑密码分安全，行动刷卡分安全， WiFi 连线公共网络分安全。有了分安全，网络隐私都安全。快搜寻分安全总代理战阳科技。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吴声梅。 由于呢我们的网络问题，所以让我们的看 app 的方式有点， 就是我现在回归到一个最原始的广播， 我们没有网络， 对，我就在录音间里面。 2018年我们做1990年的事情， 我觉得在空中的这个电波当中，很多人是跟我在一起的。 是 你有任何最近体验到的新鲜事物吗？请你用最快的方式，也就是传真跟我说。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常常呢也在叫说什么东西坏掉了，什么东西不行了，当你拿去修的时候，人家那个专业的人一看， 先生你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是， 欸，我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发生过非常多次，欸， 我想应该是全部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导致于就是你现在有任何问题，你要同步拿比如说其他的手机来录影说，你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真的。 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在你要剪头发，你一旦预约了要剪头发，在你预约日的前三五天，头发会变得非常漂亮。 就觉得哦，头发真的很好，不需要剪啊。 就很多事情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很妙哎、欸，这应该不只是心理的问题，头发那个人可能是心理的问题，可是东西明明就是坏掉。你拿去送修的时候， 然后工作人员刚刚走进来，他就听话了，跟什么一样。 对呀、啊，之前就是你就是借我的那一只瑞啊，红色那个潜水艇、也是啊，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听话，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录，然后都坏掉这样子。我还预约哦，还要上网预约哦，因为宏达店对对，去门市这样子上网预约，预约到以后到那边，他要进去以后。充完电，他要说：“哦，没有啊，这里就是没电。”屁啦，我明明都 你被人家羞辱说：“先生，请你充这个机器是要充好电才 能使用。”对啊，你当我是白痴吗？我当然会充电啊，它就是本来就坏掉，为什么在你手上就是好的？在我们差点就是要报传真号码的时候，我们的网络好了，所以我们又可以回到2018来接收大家的讯息了。好，现在在一期直播上面有听众说，他之前曾经就是车子就坏掉，无法发动。嗯，然后无法发动怎么办？你就只好推到机车行啊，推到机车行后也是师傅一发就发动了。 哎、欸，机车这个真的很不开心哎、欸， 超不开心，因为我付出这么多劳力，我刚刚是为了什么？ 而且这个要怎么找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啊， 它就是很正常的发动啦。 对啊，它最后就是以求心安保险，换个火星塞。2:32 ，Welcome to our Candy Land， 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说到试了什么新东西，大家都还是新东西，除了说你用了什么，还有吃什么，大家都很爱吃新鲜的。这个礼拜呢，我自己有问大家说，有没有在便利商店看到一只叫 玉米冰棒 的东西？有点紧张，不知道该不该买。最后 我看到你的 Instagram， 我懂了。 就是我吃了两口之后，我真心的感谢我们电台有飞碟胖小子的存在。 飞碟胖小子把它解决掉，是不是？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 那个玉米冰棒很神奇哦，就是你吃第一口你会先皱眉，然后就。你一定会再吃第二口， 因为想要确定第一口那个口感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 对，你想确定那味道，第二口就能决定你会不会把它吃光。 然后你不要吃光，你就交给飞碟胖小子。 对。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国的宇宙少女，这首歌叫做 Dreams Come True。 如何，有什么新玩意儿？ 有人说呢，他的新玩意儿是买了个捕蚊灯，看似很厉害，因为可能夏天要来了，但最可怕的是几天过去了，他一只都没捕到。 捕蚊灯这个真的很迷耶，有时候真的就是捕不到耶，你明明知道有蚊子，但蚊子也知道有捕蚊灯的样子。 可是有的店家放捕蚊灯，它 会一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还是那是内建啪啪声的捕蚊灯？ 有这种东西，我们来做这个的集资，让你很有，就是你买了以后，你就会很有成就感。 就是疗愈小物啊，它不是真的捕蚊灯，它是会发出啪啪声的。 家里蚊子很多吗？买啪啪捕蚊灯。 啪啪捕蚊夜用小灯， 然后嘞， 就是他有的很爱床头放一些小灯啊，我们就做一个那一个。 可是有一只啪啪啪，我怎么睡觉？ 你可以调频率啊，啪啪啪啪啪，还是啪啪啪啪，就是三段式。 月球一直在身边绕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又是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再理性。你 以后呢，在星期四的第一个小时，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外的募资网站现在有什么新鲜事、新玩意儿。 哇，感觉那个很多超乎想象的产品会发生。 今天看到了一个，他在是澳洲墨尔本的一个活动，他要集资干嘛呢？集资做 underground， 就是地下摔角赛。 这是那部电影吗？ 你说 Fight Club 啊？ 对啊， 斗争俱乐部。 对啊， 没有他，可是斗争俱乐部他们是真的打，可是摔角都是套招的啊。 那地下就是跟你私约这样有什么两样？ 没有，他还是一样有选手，有摔角选手。 嗯， 然后如果你在当地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现场观看的机会。 哦， 可是如果呢你在其他地区的话呢， 线上收看， 就是，对，你就是线上收看，然后就是一个 underground 的摔角大赛，然后还有讲他们的积分制啊什么之类， 认真。 对，然后国外的募资网站，他们影片拍的真的都蛮精美的，然后不管是音乐、影像走的位置，还有配音什么，嗯，都是到位的东西。 嗯， 但你看到那个摔角，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摔角 fan， 对啊，就是我还是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套好，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等人家过来打你的头呢？我不理解啊。 所以你需要人家跟你解释摔角的美好之处，这样。 然后都是要用一些就是招式，然后那些招式就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招好厉害，然后可是那就是套招啊，不是吗？ 就像卡通跟动漫，就是他要使出那些招式，你也知道敌手招式嘛，那你就是见招拆招啊。我接受这个招式，我可能会解他或干嘛干嘛干嘛的。 你说每次我要发招之前说暗黑岩沙坡， 对，那他们是不是也会先念他们的招式，先让对手知道说我现在要用什么喽？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二次元跟三次元还是不太一样的。二次元我可以接受，因为那是虚拟的。 嗯， 你要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比如说我要打架的时候，我要先说截拳道，我就觉得怪。份的时候呢，安普要登上小巨蛋， 是 张悬。那最近呢，我觉得他做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很符合他的风格，就很喜欢跟他的歌迷们聊天，然后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跟大家分享。那他的分享就是每次也都是轻轻柔柔，可是却很有魔力啊。以前呢，就是看着他的文字在脸书上面，这一次呢，他是用有声书的方式，他就直接会告诉说，五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一场小巨蛋的演唱会，他会唱一些就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歌曲，然后他现在呢，就先做一些歌曲 前导聆听，就真的很像一个艺术形式一样，告诉你说哦，可能会有哪几首歌会我们会唱，然后希望大家呢也都听了这几首歌，然后可以一起大合唱，然后他就会介绍这一首歌曲，这是其中之一，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丑》。最近呢也有一张新的专辑，这张新专辑呢是经典专辑 Elton John， 然后找到了新的就是现在当红的流行巨星们，然后重新的就是编曲啊演唱啊，这首歌曲来自于 Elton John 跟 Pink 还有 Logic， 最近在饶舌嘻哈圈超火的一个人物，这首歌叫做 Benny and the Jets。 Hitting something that's been known to change the weather. We'll kill the fatted calf tonight, so stick around. You're gonna hear electric music, solid walls of sound. True story, I have upgraded. Everybody back then used to hate it. Now they all appreciate it. I might sound out of my mind, matter of fact, out of line. But I've been running and gunning, been fighting for something to end due time. I'm spinning, take it to the line. I'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me. Tony Montana, the world's mine. Yeah, it's finally about time. Went from sex and eight to better times. Serving food to writing rhymes. For Elton John,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Hey, kids, plug into the faithless. Maybe they're blinded.It makes a mageless. We shall survive. Let us take ourselves along. Where we fight our parents out in the streets to find who's right and who's wrong. Say Candy and Ronnie, have you seen them yet? Oh, but the soul's based out. For Fanny and the Jets.She's really keen. She's got electric boots. Oh, no, that's who.

像雪花一样，一样纯白无瑕。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不管季节变化，从现在到未来那样漫长，前往叫做幸福的地方。 好多人要去不同的地方，有人想去冰岛、巴黎、巴厘岛、爱尔兰、西西里岛，然后古巴、上海。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最后一个小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好，我们就来听听上海的歌吧。不过这不是2018的上海，是1943的上海。待会三点钟报时过后，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胶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伤，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好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 手拉小手， 快一起来健康向前走。台中市第43届万人健行，4月14星期六早上7点，在大坑中台科技大学活力出发， 活动免费免报名， 一起走出户外， Let's go。 嘻哈镜头 ECW Featured 911建制全新单曲 Trap Back， 将野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唤醒娱乐环球唱片。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新，4月16号起登场的是 Mazka。 亲爱的，对不起，漂亮又美丽，我还是爱我的 lady， 有爱爱。 下周请锁定飞碟随堂考，何超与海胆仔将送您专属周边环保袋。 不敢喊得早，可别天天拖着饺子头，我需等到出头，化为谷底的制造。 我是张栋梁， 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攸关军人年改的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起薪起支领俸率服役满20年退休俸起支俸率55%，每增加一年年资增加2%的55+2，楼地板38,990元。至于军士官月退俸俸率，也就是所得替代率，上限分别为90%与95%，受影响人数56,312人。退辅会副主委吕家凯指出，新版本通过之后，受影响人数不到50%，士官长部分5050人，校级军官49,029人，降级军官2233人。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指出，军改方案规划跟公教年改同步7月1日实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军人年改版本送立法院审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何新纯指出，民进党团支持，但是不排除微调。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彦秀透露，可能提出修法党版，审查之前要求召开公听会，了解这对国军战力的影响。何新纯指出，行政院军人年改的草案版本，一部分接受了立委建议，一部分接受了国防部退辅会的建议，党团支持，但是党团大会讨论过后，不排除还有微调空间。目前党内还在沟通整合，预计下周召开党团大会，最快4月底5月初排审。李彦秀指出，等行政院版本送进立法院后，国民党团一定具体要求精算报告，了解这对退辅基金永续的成效，审查之前也会要求一定数量的公听会，好让外界声音进来，了解各方意见。国民党也会提出有利人才留任久用、合理照顾退伍军人的对应版本，对案方式将考量修法进度，不排除提出修正动议、个别委员提案或是党办。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质疑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在中国大陆兼课谎言连篇。叶俊荣承认在浙江大学光华学院讲学，但是完全符合教育部规定。但是外界陆续爆料，叶俊荣还在中南财经法政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讲学，也打脸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宣称的叶部长只去过一次。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曾明宗问叶俊荣还要说多少谎言圆谎，同样情势，蔡政府可以卡住台湾大学准校长管中闵100天，但是3秒钟就为叶俊荣护航，一个依法彻查，一个依法讲学，这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才是双重标准？如果教育部长潘文忠组成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审查管中闵，那么叶俊荣的长官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该审查叶俊荣是不是仍然是任内政部长。交通部长贺陈旦今天坦言，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确定无法2020年完工。桃机第三航厦总经费7,742亿，也是继十大建设之后全台最大单一公共建筑。去年5月动土，目标2020年底完工，2021年试营运，每年可以容纳2000万旅客人次。后续开发的卫星廊厅建设完成之后，更可容纳每年4500万旅客人次。但是后来发现，第三航厦可能在2020底完工。贺陈旦今天指出，细部设计去年底才完成，原先设定的完工目标太乐观，确定无法达成，目前正与总顾问讨论，至于延后多久，将在1个月内公布。根据有意参与投标的厂商估算，完工期需要延后2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6点，成为21,66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成为244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9点，来到31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85点，来到10722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201点，成为306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成为347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8点，来到10955点，成交金额109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250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4.9分，日元106.8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70美元。

是我真实的愿望，希望你早做到了。还有以前那些玩音乐的朋友，不管在做什么应该各有各的成就，如果还有联络请帮我问候他们，你在我这样的岁数是跟他们一起混。对了，我很抱歉我们把你身体弄坏，我会开始养成希望你还能做爱，我真要望你能出发，我会努力到达把杜真心交给你，我希望你也鼓励到他，如果想起什么写些什么还我，给你孩子听跟他说你是我，如果他喜欢摸摸他的头说你试过，交到天也盘就像你试过。 三点十分，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每个礼拜四最漂亮的时候啦。 咦，该尾丁尾当， 妹妹爱漂亮。哎，这个礼拜你有什么新东西？其实你不会一直新买新保养品，对不对？ 对。但昨天就有时候也是看看大家分享的文章，因为春天夏天来了，的确就有很多推出各式各样的眼影啊，或是粉底，之前也提过的。大家在疯狂购物之余呢，我很开心，还是有很多人有自省能力，他会先回头想说， 我有什么了呢？ 你有什么了呢？然后每一次我看到别人分享那个数量，我都觉得非常的惊人。像昨天有一个人说，他的化妆台就有两罐粉底液，但两罐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但是因为最近就是你知道广告行销各式各样狂打，开始觉得那个 C 我也想买，那个 D 我也想买，那个 E 我也想买，我可以买吗？我用得完吗？ 你用不完。 但女人会想借口啊，如果我现在粉底液是我秋冬在用的，春夏不是应该添购一个适合春夏温度的粉底液吗？所以他就只是问大家为什么要把那个音乐拉掉？怎么了吗？就像衣服，冬天要穿长袖，夏天要穿短袖，这个比喻有适当吗？ 刚刚真的好愤怒哦！ 哪里愤怒？哪里怒啦？他就问大家说：“你手边有几罐粉底液？”然后啪啪啪啪，下面推文有一些人真的很惊人哎、欸，比如说四罐粉底液、六块粉饼、两个气垫粉饼，啊，或是那个会有分享照片，抽屉一打开是。它放很整齐、可是那就是满、每次看到那一个呢，我就会很开心，想说我真的还好。但我觉得最近让我觉得最妙的是，或许大家可以待会来分享一下、因为开始到了要买新东西的时候、新季节来临、靠柜是一件， 靠柜是什么？有靠近专柜这样子。 他的 你不准人家讲北车，不准人家讲永豆， 没有 谁准你讲靠柜。 永豆是什么？ 永和豆浆啊。 可是靠柜，它真的是个名词，叫靠柜啊。 你少在那边。 是你刚刚说它全名叫什么？靠近专柜，它根本就没有全名，就是靠柜这个行为就叫做靠柜。对对对对对对，靠近靠柜，大家的靠柜经验谈，因为有一些柜姐或柜哥真的是。 你说很会洗人是不是？ 不是，是他们那个臭拽的程度会吓死你。就当然也有天使柜姐跟柜哥、就是你也可以分享说你有多么受到天使般的礼遇，导致你在那边当场就掏了15000或者20000。 天哪！ 但是有一些臭拽的，他有多拽呢？你有被冰过的经验吗？他有多冰？也欢迎大家。 狗眼看人低。 他们可以使出的招式，永远就是超乎你的想象。我那天看到一个最夸张的是。他是试用粉饼，就靠柜在那边弄粉饼。有人过来把他的盖子盖上、欸，就是 盖上以后我就再打开啊。 不是，你怎么会过来把那个粉饼盒给盖上？ 我觉得大家遇到就是服务态度，就是这种臭拽的专柜人员的时候，就是大家要练习一个心平气和。因为他们可能上班很无聊、 我觉得最需要呼吁的是，如果你真的受了一肚子气、你就不要再掏钱。 对对，你不要想说老娘我就是要买给你看，他们可能就是要用这一招去弄你。 对，这个是万万不可采取的措施。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他的服务态度真的很糟糕的话，你就转头离去，你就转身离开， 眼泪流不出来。 每一次我 球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走路去纽约。3:17，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下午的妹妹爱漂亮。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那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新东西，这个新东西我觉得非常酷的是，我连带觉得这整个产品的产生跟他这个人都是酷到一个爆炸。 这个人， 对，他就是茉莉，以前大学生那个茉莉。茉莉呢，他前一阵就是很神秘的去了非洲拍影片。那他本来拍影片就是他会对自己的所有的配合是非常负责的一个人。但你想说拉到非洲去，这个场景也太夸张了吧？就他跟他的团队哦，不是跟谁合作这样。那就拍很多很美的照片，想说到底是要拍什么？ 对，他是要干嘛？ 他就是他在经营就是时尚美妆，就是他的那个努力是非常，他是已经不是100分，对我来说他是做到10000分的努力。 是哦， 就你看他的所有照片，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太夸张，你都很想每一张照片都会留说太离谱， 就是你好辛苦。 对，他做到，他跟 Bobby Brown 现在有了联名唇膏，你有了自己名字的唇膏，那个颜色就是一起可能讨论，那就是他的颜色，那个颜色取名叫做 Molly Wow。你说是不是很扯？ 但全世界都买得到吗？还是 都买得到？ 真的假的？ 就是我记得都买得到啊，连 Sephora 都有在卖。茉莉哇哦，然后他一直到，因为他之前都是在非洲的几张照片，现在呢他剪出一支完整的影片，那个影片的规格就是你说那是一个真的美妆，比如说大厂牌他自己出的广告我都相信。 天哪， 很漂亮，他就是转头，然后非洲大草原，他自己也是装扮非常漂亮，然后涂他自己的唇膏颜色，对镜头说茉莉哇哦，然后他连那一、他连那一支影片的那个，因为以前可能YouTuber blogger 他们的声音就是用剪线成的， 是 他这一支还请人来做配乐。 哎呦， 然后自己就是请人专门就是说我要什么感觉，然后影片的氛围你帮我打造这个，然后我再自己去录那个 Molly Wow 的声音进去，就那个影片你看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很夸张。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是这个就是他很多，他之前也有说他 他的付出就是他自己先付出，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他自己花了多少钱，他自己创了一个团队，自己去请人，因为他觉得你不能先要求你得到才付出，你必须要先付出，我可以做到这样了，然后大家就知道茉莉他是一个可以这样的人。 哇哦，这个真的，这跟昨天的那个励志故事没两样啊。 对，他是美妆时尚界的激励故事， 超励志耶。同时也要跟所有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励志但又伤心的故事。 励志的故事就是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要去赚钱。 妹妹爱漂亮，妹妹待会有点事，妹妹要先走，接下来事情就交给哥哥了。欢迎大家来跟哥哥分享你靠柜的经验，被兵或是被天使般服务的经验。 靠柜，我只会想到港口跟长荣海运的 货 柜啦， 不是那个啦。 我的心又被贴到一地老灰， 待てね。 将野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 出门打拼不会忘了我的 trap， 白没利息，给你 no stop。出门打拼把钱赚到我的 trap， bad mini rock on any block。出门小心走到没人走到过的前方，绝对不把脚停下。Just shout in， I don't care about shit， I'ma get a boy man。 要再怕，我唱得好像要了你的命。Yeah, 这里不管印尼欢迎 money in。 Yeah, keep it low, keep your eyes on me。 Yeah, 钱能让我爽，赚得更用力。 Yeah, 以前的我追着钱在后面跑。 Yeah, 现在变得钱在我的身边找。 Yeah, 我是我有点能够开的吊车炮。 Yeah, 还记得他们当初全部都在笑。 Yeah, 镜子低谷的感觉实在有个糟糕。不要再被吸入这种生活周遭，现实生活不容易，但要知道等到机会来到记得爬得太高。风风吹起嗅到钱的入侵，阴谋大计全部收到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在为赛车心烦吗？全新 S Class 配备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可自动跟车并保持距离，减少赛车时的疲劳。透过 Energizing 舒活套件，依照心情选择喜欢的氛围、环境照明及按摩模式，搭配香氛彻底舒缓，心情就像做完 SPA 一样自在。智能让旅程更美好。Mercedes-Benz The New S-Class 心智并驰。 电脑手机，电脑手机，看东又看西，实在吃不消。 没关系，快到小林配柯达多焦镜片，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配再送绿蓝光镜片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山姆史密斯、酷玩乐团、Lady Gaga， 十五组天王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我是吴声梅。 三点二十七分的靠柜经验，我天啊！星期四下午的摸一摸爱漂亮，真的很多人受过这些柜姐们的、柜哥们的鸟气耶。这个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呢，他不是彩妆的问题了，他是那个时候在试婚戒的时候，可能呢很多女生呢对有一些牌子觉得哦很梦幻，然后很喜欢这样子，所以呢就去了这个牌子，然后去了这个牌子以后，因为婚戒大部分就是大家会请你就先坐下来，然后说哦你喜欢哪一个，让你看一看挑一挑，有的会送上就是一些茶点啊、巧克力啊或是饼干啊这样子。好，结果呢他去了这个 T 牌之后，感觉呢就是被看不起，就觉得说你买不起吧。然后他就只好回头去 C 牌直接买单，说台湾 T 牌真的很臭脸啊！也许是那一家的服务人员，或是也许那一家服务人员他突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就是转身离开。对，你可以不需要受这个鸟气，你拥有自己就是做决定的权利，你可以转身离开，说好我就是不要在你这家店买，或是甚至就为你这个品牌打了一个大叉叉，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在你这个品牌消费跟买东西。金钱是有，我的钱是有权利的，它就像是选举的投票一样，我不要把钱给让我受气的人。 等花儿开， 不好的靠柜经验，你可以转身离开，你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告诉大家那一家那一家品牌的那一家那一家店的那一个服务员真的是很不 OK 耶，你绝对绝对不要去找他哦。我越想越觉得刚刚玛丽说那个就是人家在试粉饼，然后柜哥柜姐走过去把那个粉饼盖起来，这件事情真的超没礼貌耶，超级没礼貌。我可能会跟就是接下来每一个路过然后要试粉饼的人然后好好的说，哎、欸，你不要试哦，因为那个人会把你盖起来，你不要在这一家买。 是想说明我的决定，你却不愿意听，我知道你想逃避，不想问不想听，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听我说，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没有我的时候，你要一个人好好过。在我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流。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远走。知道你想逃避，不想问不想听，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听我说，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没有我的时候，你要一个人好好过。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流，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远走。 App 上面的靠柜经验呢，也有亲身体验。曾经陪自己20岁的大户朋友，哦，这个年纪没有差别嘛，对不对？20岁他有可能他就家里有钱。好，大户朋友去101的这一家 Y 开头品牌 L 结尾品牌，结果有一位店员呢，就疑似觉得这个小妹妹，你怎么会看这么贵的牌子呢？你买不起吧？然后一直摆臭脸。刚刚呢，我在一期直播上面看到一句经典名言，关于被盖粉饼这件事情，就是你盖的不是你的试用粉饼，你盖的是我即将打开的荷包。 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走了，我走梦走，哎你替我站在过冬中，想疯了，放口去我俩做个队伍，高中一扫落阿克鬼不播个 R&B 就要黄着听就被切上跟我夜唱，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全部都捧过头那种寂寞，我们是一伙， 来自 Alin J 上，你点的歌立刻救了我，你点的歌救了我。你在3:38的时候收听的是， 就爱点你 U F O。 Yo yo， 半夜等了个的草量就犯贱，本来可以睡的超香，都是现实，眼神带着刀枪着没口解释，闹心帮忙扫光 TikTok， 哎呀饼干洗个掉在地板上 TikTok， 哎呀怎么进度还是一百磅，揉揉了眼擦干净低头走的泪，空气刚打来充满诱惑的月继续忙着这个所有的天，我不是灾难，我是漏票，忙碌是坏蛋，帮我关着疯掉。 What I know that feels like 正在塞耶 ，What I 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耶 ，What I 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耶，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 午夜又忙着闹失眠，他不肯跟我说再见，生活忙着找时间，又没有了又看见啊，算了都没差，反正连胡子都没刮，说话都结巴，不想接电话，已经睡了3天都在这，现在同张破沙发，这里蚊子都太饿，能不能统统杀光，边忙加班边发状态，你可没打算来只好发呆，置身在大海其实在爆满， Hold on 还没进上岸。 I don't know that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想要积极出发或退路，能否提出所有挑战的不想背负，一切到底怎么造成的。 Shout to my man Finesse Trout Fresh， 首歌送给那些晚上加班的夜猫子们。 像你吗？ 对啊， 你跟我一样。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 因为我脑袋正在塞。 All right， 我的脑袋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47。嗨，我是欧马克。那当然最后呢，就是也要跟你说说，好久没有就是宣传一下自己的粉丝专页 Facebook 了。欢迎你可以上网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欢迎你可以帮我的粉丝专页按个赞，你也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帮我订阅，还有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推着手上去深情爱学习佛色，不知道第几次你被他坚持，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大家大地十岁，而你靠你满身之尘自己轮回。回归不断，日光自月循环，当他被吃了干，其实你不孤单。 听到的歌曲呢，也是苏打绿的四季计划当中的最末章《冬未了》。这张计划也实在是了不起，就跟刚刚玛丽讲的这个茉莉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去到德国找了交响乐团来录音，然后整张专辑呢，这个单价也是。大家都说 CD 难卖，然后呢，这三四百块、四五百块是不可能卖出去的，根本卖不好。现在出 CD 只是像是当名片一样，主要收益不是 CD， 是之后的开演唱会啊，之后的代言等等。但苏打绿这张专辑的标价硬是超过了1200元，但是打粉们都还是欣然的接受啦。3:54，我是 DJ 欧马克，在边要跟你说一声午安了。待会还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焦哥的飞碟，吴子奇，还有很多飞碟优质的节目，就在旧爱电影 UFO， 锁定这个频道，锁定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家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you're in, you're in, you're in, you're in. 唱片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完精选》，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解除五月缴税危机，就交给和润企业。车子不论两轮或四轮，一通电话找获得国家品牌玉山奖首奖肯定的和润企业帮您搞定。快拨0800-365-365，0800-365-365。 飞碟大首播，四月十六日起将为您送上蔡诗芸全新单曲《Sauce》。 We like sauce, like a boss, I'm a rebel with a sauce.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胡森，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1。